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2章从火中归来第131集。 是你？ 哈利吃惊地说。 是你派噬魂怪追我的？ 必须有人采取行动。 乌姆里奇喘着粗气说，用魔杖瞄准了哈利的脑门。 他们都在嚷嚷着要想办法让你闭嘴，让你名声扫地，只有我真正采取了行动。可惜那次让你逃脱了，是不是波特？但今天不会了，现在不会了。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大喊， 钻心、啊、 赫敏在米里森博斯的身后用嘶哑的声音喊道， 绝对不行！ 哈利嚷道，盯着几乎被遮得看不见的赫敏。 只能这样了，哈利，他反正又会逼你说出来的，还有什么用呢？ 赫敏伏在米里森博斯的长袍的后背上呜呜哭泣。米里森原本把他挤压在墙上，现在赶紧松开身子闪到一旁，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。 好啊好啊好啊， 乌姆里奇得意洋洋地说， 这位问题多小姐要告诉我们一些答案了，说吧姑娘，快说吧。 嘴被堵住的罗恩挣扎着嚷道。金妮呆呆地盯着赫敏，好像以前从没见过她似的。纳威也瞪着赫敏，他仍然被勒得喘不过气来，只有哈利注意到了一丝异样。虽然赫敏用手捂着脸哭得很伤心，却看不见一丝泪痕。 我很抱歉，诸位。 赫敏说。 可是，我忍受不了了。 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姑娘。 乌姆里奇说着，抓住赫敏的肩膀，把他塞到刚才他自己坐过的那把蒙着印花布的椅子上，俯身对他说道， 说吧，刚才波特是在跟谁交谈？ 是这样， 赫敏双手捂脸哽咽着说， 是这样，他是想跟邓布利多教授说话。 罗恩呆住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金妮不再一跳一跳地去踩那个斯莱特林学生的脚趾，就连卢娜也显得微微有些吃惊。幸好乌姆里奇和他那些跟班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赫敏身上，没有注意到这些可疑的迹象。 邓布利多？ 乌姆里奇急切地说。 这么说你们知道邓布利多在哪儿了？ 不知道。 赫敏抽抽搭搭地说。 我们试了对讲巷的破釜酒吧，试了三把扫帚，还试了猪头。 你这傻瓜，邓布利多不会坐在酒吧里的，要知道整个魔法部都在找他呢。 乌姆里奇喊道，脸上每一道松弛的皱纹里都刻着失望。 可是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。 赫敏叫道，双手把脸捂得更紧了。哈利知道他不是因为痛苦，而是要掩饰他眼里仍然没有泪水。 是吗？ 乌姆里奇带着突然重新燃起的兴奋说。 你们想告诉他什么呢？ 我们想告诉他，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 赫敏哽咽地说。 什么准备好了？ 乌姆里奇追问道，又抓住了赫敏的肩膀，轻轻摇晃着。 什么准备好了，姑娘？ 那件武器。 赫敏说。 武器？武器？ 乌姆里奇说，兴奋的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。 你们一直在研究某种抵抗措施，一件你们可以用来反抗魔法部的武器。肯定是邓布利多教授吩咐的。对吗？ 是的。 赫敏喘着粗气说， 可是没等完成他就被迫离开了。现在我们替他完成了，却找不到他跟他说。 那是什么武器？ 乌姆里奇用刺耳的声音说，粗短的双手仍然牢牢地抓着赫敏的肩膀。 我们也不太明白。 赫敏说，大声抽着鼻子。 我们只是按照邓布利多教授的吩咐去做。 乌姆里奇直起身子，神情狂喜。 带我去看那件武器。 他说。 我不想让他们看到。 赫敏用尖细的声音说，从手指缝里看着周围那些斯莱特林的学生。 轮不到你来提条件。 乌姆里奇教授声音刺耳地说。 好吗？ 赫敏又把脸埋在双手里哭泣着说。 好吧，就让他们看吧。我希望他们用他来对付你。实际上我巴不得你邀请好多好多的人来看，那才是你应得的惩罚。我真巴不得全校同学都知道他在哪儿，怎么是使用。那样的话，只要你惹了他们中间的谁，他们就能狠狠地教训你。 这些话对乌姆里奇很管用，他迅速地疑神疑鬼地望了望他的调查行动组，一双骨突的眼睛盯在马尔福身上。马尔福反应迟钝，没有及时掩饰住脸上露出的急切和贪婪的神情。乌姆里奇又打量了赫敏很长时间，然后用他显然认为是慈母般的声音说话了。 好吧，亲爱的，就你和我，再带上波特好吗？快，起来吧。 教授， 马尔福急切地说。 乌姆里奇教授，我认为应该让几名行动组成员陪你一起去，照顾。 我是一名完全称职的魔法部官员，马尔福。你难道认为我连两个没拿魔杖的毛头小孩都对付不了吗？ 乌姆里奇厉声问道。 而且，听起来这件武器是不应该让学生看见的。你们留在这里等我回来，注意别让这些家伙…… 他指指周围的罗恩、金妮、纳威和卢娜。 逃走了。 好的， 马尔福说。看上去大失所望，很不高兴。 你们两个在前面走，给我带路。 乌姆里奇用魔杖指着哈利和赫敏说道。 走吧。